大家好啊，今日又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，我哋亦都情商咗阿笋哥。 系，大家好。 嗱，咁我今日咧有条嘅鬼咧就叫做香港剩女。嗱，香港啲女人，我话俾你听，我识好捻多，亦都同居好捻多。香港啲女人好多都好捻恐怖嘅，就系咩恐怖咧？就系恃住自己有少少样貌咧，就真系，即系佢系睇唔起你嗰银包啲钱，佢唔系睇唔起你个人啊吓。香港女人大部分都系攞你嘅钱嚟衡量你个人咧唔靓仔，同埋咧唔靓，即系有冇型嘅啫。 咁系啊，我嗰日啱啱去完日本翻嚟啊嘛，咁样我识到一个一个女仔啦，几靓啊！即系如果大家有睇下咸片啦。知道有個女人叫小澤瑪利亞啦，佢個樣係差唔多嘅。咁樣咧就我嗰日同佢傾偈，我話咧啊，呢度啲女仔咧會唔會要個男仔有層樓先同佢結婚嘅咧？ 啊， 佢話唔會㗎。跟住我話咁啊，咁會唔會咧會想揾個男仔佢本身已經係租咗個 apartment， 即係你希望咧同佢一齊咧會有個歸宿嘅咧？佢話都唔會㗎。啊，跟然後咧，咁我話，咁會唔會諗下，譬如話，如果嗰個男仔咧，如果佢即係如果佢乜都冇嘅時候，你願意同佢一齊捱咧咁啊？佢話日本女仔其實好多都唔現實嘅，跟然後咧望一望佢，跟住佢咩咩嘴笑，跟住我就講大話， 屌你老味，咁即係都係揾笨柒嘅咯喎！ 我睇嚟都係啦，邊有女人唔貪錢㗎？ 啱啊！ 嗱，而家近，哎呀，要講下啲女同事添，啱啱呢幾日咧翻工喎，跟然後咧啊，有個女明星叫乜乜月咁樣啦，乜乜月啊嚟我哋公司，跟住然後咧，啲同事就話：，呢條女好撚賤格噶，貪錢啊成。 個係個貪錢噶。 嗱，我第一個反應係咁，我個個都貪錢噶啦咁樣。啊，啲同事就話：唔係腳啊，我冇嘅，錢又唔嫌多，不過又唔係好貪咯咁樣。 啊， 都啱一半嘢，我覺得。即係最少佢而家用緊一個比較正當嘅方式去揾錢啦，係咪？即係其實佢有辦法揾更多嘅嚇。所有女性如果有啲知識嘅話，佢都有成本都有條件去揾更多嘅。不過而家揀一個比較正當嘅方式去揾，即係都可以證明到佢哋講嘅嘢係啱一半嘅。 啱啊啱啊！ 不過女同事都係唔好代討論。我呢個同事有聽我呢個節目啦。 唔係話你咁撚大煲啊？哇！點解你衰緊嘅細佬 啫？你啲行家唔係你啲行家有冇聽啊？ 咁我話俾你聽，咁有個行家我哋行家唔好聽，朋友有聽啦。嗱，咁講香港剩女咧，話説咁咧，我自己咧就撞到幾個香港剩女。嗱，樣貌大家唔好評論。通常一話剩女都係好撚得人驚，靚女唔會嬲你屌閪啦。我話俾大家聽，我有一次試過齋俾人坐爆盤骨，咁點坐爆盤骨咧？咁咧，我有一次飲大咗。嗱，飲大咗之後，你唔好諗住香港啲女人咧都幾保守啊。其實香港有部分嘅剩女就真係唔保守，我話俾你聽，我咧標準身形一百而家減到150几磅。 我哋有減肥咩？ 啊，140几。 你減肥啊？ 減肥140几磅。 點減啊？ 5尺7寸高。食呢個 屎大。 食屎嗰啲叫環保，唔係叫減肥。食屎我飯阿媽叫環保嗱，我點減肥咧？話俾大家聽，我減肥咧就係。吃七成飽咯，七成飽，永遠七成飽。咁咧就真係可以減到啲啦。咁 翻翻轉個題目啦。 啊，咁咧我話俾你聽，咁我一日飲大咗，咁啊瞓撚咗喺笪地度啦，喺公司。咁有條女咧，我諗到190磅嚟到啦。咁佢咧就唔知玩嘢定堅，咁就啊，救護士我閪痕啊咁樣，咁樣拍我咩痕啊咁樣嘅。坐落嚟，我聽到啷嘅聲，嗱我瞓喺笪地度啊，佢坐落嚟，一啷嘅聲，哦咁嘅，嗱大家四目交頭呆撚咗，佢以為真係坐撚爆咗盤骨，其實咧係我只腳係我個後邊個褲袋嗰度咧袋一張嗰啲 member stick 啊，咁咪有啲膠啦，一坐落去啷嘅聲，佢以為坐撚爆骨，嚇撚到我，哦咁嘅。就是狗护士，其实我唔系特登噶，最多我俾你省波饼保翻数，我省波饼，你而家不如送我入厂嗰一个啦，都唔知咪爆两只骨啊，省波饼你玩鸠我啊，后屘 佢真係扶起身，咁我瞓撚咗笪地度，我開頭以為真係唔知斷撚咗邊度啊！即係飲大咗，你知貓咗，你真係講周身痛，揞埋一個袋，原來知咩 mistake 嚟嘅，咁啊醒啦！我當時諗住斷身，得唔得？要個頭走先，走先，屌你老味！佢話：喂，你公司邊個鎖門啊？得啦，唔使你爬埋道門得噶啦！屌你，我砰砰聲走，我屌老母！哇！呢啲真係好講剩女啊，大哥！屌你老味，唔係唔好話你食個怪獸啲啫。 唔係，但係咧，你佢呢一種咁嘅性愛睇嚟都即係中間都冇乜所謂利潤嘅牽涉喺裏邊。 冇 㗎，我嗰日去游影結婚相，屌成今日我啲題目都係離唔開結婚相。 唔係你最多話冇計。 喂，影結婚相好有趣喎，因為咧即係無論你係你呢個影結婚相嘅人，你係咩身份，即係原本係咩身份都好。一場婚禮裏邊咧，一定有唔同階層、唔同國家嘅人，即係會嚟呢、這個嚟到婚禮裏邊，即係會喺一段時間，譬如話可能咧。左台咧有兩三個大律師咧，右台咧又成班遊資飛喺度都未定。嗰日咧，佢已經結婚嘅時候咧，就見到有個有個女仔喎。咁啊，講下佢打扮先啦嚇。就咧就剪咗個都幾 fashion 嘅頭，不過唔識講啦嚇。咁然後咧就個樣咧就即係個眼睛好圓嘅，得得意意咁樣，就戴兩粒膠星星耳環，就好大粒嘅，一粒咧就係、是。熒光綠色，另外一粒咧就好似咧嗱，呢、這個小豬乜乜個頂帽， 哇，像布的咁喎，原來啊，係咪雨蝶嚟噶？ 都幾可愛嘅。跟住然後咧，就佢唔大波嘅，但係咧著件緊身嘅藍色，好藍色衫，然後咧外邊咧就襯一條咧粉紅色暗喉星星頸巾咁樣，跟住然後咧就著一條緊身牛仔褲，著一對高踭藍色嘅蛇皮鞋，蛇皮高踭鞋咁樣。咁然後咧就喺席間原本都冇乜嘢嘅，咁啊然後我開頭咧就飲下飲下啦，越飲咧就越大。咁你知道咧，新郎哥差唔多敬完酒之後，大家又開始變咗一個劈場噶啦嘛。你劈我劈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女仔咧慢慢飲到咧，然後咧個頭咧慢慢就紅到個小蘋果咁樣，十分之可愛嘅。 你唔係眼蛇？ 我有咁樣諗過啊！ 哇！屌你老味，碌鳩錢啦你啊！ 我揾個閃燈射咗佢幾下，已滿足我心裏邊嗰種慾望啦。然後咧。佢突然間咧就同我老闆啦，即係同我同席嘅時候咧，就同我老闆一齊。個老闆係個北佬嚟嘅，咁咧大概嘅裝束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有一個鏟咗個平頭裝啦、所有軍佬都係北佬都係咁啊。咁然後咧就著件蒙特嬌一件灰西裝，然後咧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長黑西褲黑皮鞋，然後咧用個夾粒底咧夾住一個 腰包， 跟住一個 Coco 大號、 通常嗰啲塞滿銀紙啊，屌你老味係。 可能係，跟住咧。咁樣咧就佢哋喺席間又傾到咧好開心嘅時候咧，嗰條女咧就本來同嗰個老闆咧就隔兩個位嘅，突然間行過去，老闆，我哋合緊交杯啊！ 哇！你又唔同我合緊交杯？ 哇！跟住個老闆咧就即係俾我漏咗幾下嘅時候，其實即係諗住即係唔俾人串得啊啲筆佬啊，大家真係合緊包飲完一杯嘅時候。個女仔咧就扮少少半，即係咧扮到腳步浮浮咁樣啦。首先咧就 食波餅， 又煎生蛋。揾兩個生蛋咧，喺個老闆背脊度煎一陣先，煎咗幾下咧之後咧，然後咧就咧從後滲透啊。我嗰日咧睇呢個人， 從後滲透我國政府啊！屌你老 味！ 屌你老味推翻大後方啊！從後滲透，而家打遊擊戰啊！ 我嗰日咧呢個睇呢個印度嘅外經啊，咁樣咧。佢裏邊咧就係講咩叫滲透咧？其實咧就係指個女仔咧從後，即係咧佢係講研究一啲性愛嘅姿勢咁樣。滲透咧就係咧個女仔咧喺後邊咧攬住你條頸，跟住然後下邊嘅手咧就喺你條腰度攬住，然後咧背後咧揾對波係咁執你個背脊咯。即係佢哋 by definition 喺印度嚟講呢個就叫做滲透啦。咁樣咧佢就咁樣滲透呢個 boss 啦。咁咧 boss 咧開始咧個面紅耳赤，開始勾眼啦。跟住後咧，但係老闆咧始終係老闆啦，心裏邊都知道一個小女孩啊，屌走過嚟煎我生蛋，一定係事必有警棍嘅。為咗保住屋企嗰個法拉利同埋屋企嗰十一個成婦嘅關係咧，屌一家伸多張佢。跟住咧，然後咧，個女仔開始越飲越癲啦，由呢個紅酒劈到勞力士，唔係紅酒劈到呢個 XO 咁樣啦。跟住然後咧，佢就話：我好寂寞啊！ 冇，嗰個靚妹咪北妹嚟嘅又係。 唔係，即係佢扮到扮講嘢咁啦。即係諗，即係你見到咧，佢度咧半真半假，如幻如真咁樣咧。咁然後咧，就然後就慢慢咧就開始去勾住老闆條頸喎，攬下咁樣喎。老闆原來咧條鳩咧原本咧由硬變淋淋，又變翻硬，嗰種咧轉轉反側來回三四次之後咧， 好似阿神哥去偷個人頭咁樣樣。 用硬又软又硬又软，我谂咗谂都睇到，屌你老味老来蛇精。 跟住又点咧？嗰个老板咧喺嗰时候咧，即系一念天堂一念地狱。喺嗰时候咧，佢就拣咗，诶，我不入地狱，都系谁入咧？ 屌你，你俾我入啊！你搞个电话俾我。 就个老板咧就。嚟嘅時候咧，我都見到佢哋咧分開嚟嘅，走嘅時候佢兩個拖住手走，跟住然後咧就話去 CEO 唱 K 咁樣。 唱撚咩屌你？我吹簫有份。 我呢個香港好多事情都。 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女人一定係貪錢。有一次咧，我咧就 ICQ 識條女，嗱、大家傾咗半年偈啦，唔係流喎。咁咧佢咧又係做護士嘅，喺澳洲做護士。因為咧做護士呢行有好多術語，你唔係做呢行一定唔知道。咁咧佢咧就大家傾咗半年偈啦。咁傾咗半年偈之後咧， 佢會唔會睇 ER 多咧？ 唔係啊 ，ER 啲術語流噶嘛，係啊，流噶好多 ER 啲術語。咁咧都真係傾得入肉。佢話聖誕節翻嚟香港，咁咧佢日日打長途電話，或者我打長途電話俾佢傾偈。到佢又翻嚟香港嘅時候，佢就問我咯：喂，阿九護士，我翻嚟，我話啊咁樣，我去接你啊咁樣，之類之類，大家講得好開心。佢話你有冇車啊？佢話哇，我冇牌喎。佢話男人冇架車，邊次係男人㗎？我話不如我哋嗰日因為我租即係租車或者租的士，我哋周圍玩啦。哎，咁樣都係唔好啦，男人冇架車都係唔似男人。之後我吸撚咗線之後都唔打電話俾我，我打電話俾又唔撚聽。我懷疑嗰條女咧係想溝架車，唔係想溝我。佢對架車有興趣，都我對我有興趣。 咁啊係嘅，呢樣嘢講真都係真係好現實啊！ 即係香港地啊，真係好現實啊！呢啲即係我又識好多，亦都見好多。 即係同埋嗱，又好老實講，即係如果一個女仔啊，兩個男即係有得揀，即係佢有條件可以揀，即係點解？唔揀個好啲嘅咧。 嗱，阿筍哥講得啱啊！阿筍哥成日講一樣嘢就係、是，男人唔係女人中意男人有錢，等於男人中意女人大波一樣道理啫嘛。 即係如果即係點講咧？大家都係講條件嘅啫。 啱啊！ 你冇條件你就冇得傾。 啱啊！ 呢個我諗，我覺得偉大過嗰個咩嗰個博弈論。 咩 即係博弈論，博弈論係解即係一啲解釋呢個國際點解會有糾紛嗰啲。 屌你老味曬撚你啦！都唔知邊個閪佬寫出嚟啦，出第三次啦！屌佢個老母！ 我哋呢個真係再偉大啲真 係。嗱，我覺得香港即係、我又介紹一個網站俾大家睇啊，就係呢、這個香港咩樂女樂女中心，琴日報紙有賣噶啦咁咧就係、大家上去睇下啦。如果想即係得到呢個正確嘅網址啊，喺留言版留言俾我哋。咁咧裏面講啲嘢真係好撚好笑，即係佢講咧咩香港啲女人啊點惡法啊，或者係即係香港醜女中心嗰啲，真係好撚得人驚，真係。即係佢裏面講嘅嘢真係好撚到肉，就係、是、香港女人第一貪錢啦，第二就冇自知之明啦。即係佢哋貪錢得嚟咧，永遠就係、是、又冇自知之明，又貪錢，又中意就不勞而獲。呢就是香港女仔的特徵，但香港男仔一個特徵就是中意啲女咧又瘦又大波，瘦就不會大波，大波又點會瘦啊？屌你唉！ 即係正如好似一個男人有錢有車有屋啫， 又靚仔又有型嗰啲， 又有型又靚仔又有錢又有屋咁。 仲有就係又要專一啦，中意食豬扒。 哇！呢啲咪就係真係咯，即係呢個世界邊度有可能咧？ 冇嘅，屌嘥撚氣啦！ 靚仔有錢你又唔專一，係咪？ 啱啊！所以趁大家即係我哋咁樣講，都係想大家諗一啲嘢，就係大家現實少少。 唔係，即係同呢個嗰唔知咩總統講咧，即係唔好問有咩嘢 咯。德國總統斯羅啊，你唔好問兩樣嘢，香腸嘅肉同埋法律係點樣嚟？你知道之後，一係就唔食香腸，二來就係鄙視法律。咁咧好啦，大家我哋今日講嘅嘢又係咁多啦。咁咧我哋同大家講聲拜拜，拜拜。